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二卷，第47集。三年前，杜近旦派了亲信暗中来找他时，陈泽明虚言推诿了很久，直到对方真的拿出了那份匪夷所思的遗诏，他简直难以置信，位高权重的杜近旦会为了多年前的那场后宫大火，要动用这份举足轻重的诏书，废了当今圣上。他在心中问了很多个为什么，却找不到答案。杜近旦也许是个忠心的人，但更可能是个有野心的人，与这种人共事是危险的。然而他还是答应，他不能错失，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机会了。为了这个机会，他已经等了十年。这么多年，在萧定的严密防范下，他到底支不起一个庞大的人脉网络，而这个，杜近旦是有的。与之相对应，杜近旦所没有的兵权，却在他手中。用句很可笑的形容，这是天作之合。就像是老天给他一个机会，把那个人拉下龙椅的唯一机会。然而他成功了。转过身的萧定有些瘦削，陈泽明想看得更清楚些。然而萧定瞥他一眼，便迅速皱眉移开了目光。陈泽明微微偏头，先前与他对答的士兵跑上来。 以后旁人送来的东西一律给我挡住。 杜大人说， 违令者军法处置。 说完这句话，他又瞥了萧定一眼。萧定微微低着头站在屋中，听着曾经的臣子在身旁发号施令，面上也没什么表情。除去了龙袍的他，似乎真的连那种逼人的气势也一下子被剥离。倒是韩有忠露出了愤恨的神情，伸手扶着萧定坐下。萧定用手捂着嘴，低低咳了两声，俨然一副病弱的样子。陈泽明凝视他半晌，突然笑了笑。难得一个高高在上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能委曲求全到这一步。陈泽明在屋中扫了一眼，指指案上那本经书，对身旁的士兵说， 那书你先收着。 那士兵露出不解的神色，不由往屋中看了看，目光经过昔日君王时颇有些不忍，却还是立刻应声入屋，将那经书捧了出来。屋中一主一仆都不出声。 万岁是提到过可以让此人礼佛吃斋，但到底旨意未下，杜大人太心急了。经书还是等过几天由圣上亲自赐下来吧。 萧定还是靠在椅背上垂着眼一动也不动。陈泽明走出静华宫宫门，转身朝那为首的兵士招手，那兵士将经书往怀中一揣，朝他奔过来。待奔到陈泽明面前站定了，陈泽明探手把那书从他怀中取了出来，两指捏着书脊，另一手胆灰般在书页上轻轻弹了一弹，凝目仔细看了片刻。兵士讶然地看着他，陈泽明将书扔回了他手中。 找个无人处将这经书烧了，切记不可让旁人知晓。 是。 你叫什么？ 小人陈瑜。 原来你我是本家。 小人不敢。 正说话间，陈瑜瞥到对面来的人，连忙跪了下来。陈泽明转过头，见青砖那头犹豫不定欲走还留的人一身锦服，居然是新帝萧锦。见陈泽明已经转过身来，萧锦倒立刻站定了。陈泽明心下奇怪，低头跪下。 万岁。 萧锦立在那里，似是有些沮丧的神情，踌躇了片刻才走近了来扶他。 爱卿请起。朕随便走走，正巧到了这里。哎呀，居然遇到了爱卿，实在是好巧啊。 万岁是想进静华宫看看吧？ 哦，不不， 朕没想，没想。 说着，烦恼地皱起了眉，似乎不知道该如何解释。其实萧瑾眉目间与萧定颇有几分相似，这一皱眉竟然让陈泽明心中咯噔跳了一跳，实在是与方才那人的样子有些像。他想起杨如钦的话，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断送自己的人吗？他不由自主打量着少年皇帝。萧瑾被他这么看着，竟然露出了惊惶不安的神色，脚下也稍稍退了半步。陈泽明怔住，连忙低下头。 臣见月了。 魏王是久经沙场的人，气势与常人大事不同。 可这些都是陛下的。 萧瑾惊诧地看着他，露出有些受宠若惊的样子。他自被扶上帝位后，文有杜进旦，武有陈泽明。从小胆怯怕事惯了的他，也看得出两位权臣基本上是掌握了整个朝政，决策之类根本轮不到自己开口，索性也放了权，并不管事。在他想来，从荣王到皇帝也不过是换了个称呼，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变化，能保命就好。也不过是从前怕的是萧定，现在怕的是这两个人而已。然而事情和他想的却有些微妙的不一样。从前他怕萧定，躲在自家王府里头怕就行了。大家都知道萧定手段严酷，为人无情，怕他也是理所当然的，不会有人笑话。如今却是在朝堂之上，众目睽睽下，群臣看着你的惧怕，就像看猴戏一样。这对于一个十几岁极其敏感的少年而言，就是一件非常难堪，非常没面子的事情了。更让人受不了的是，这样难堪的事情，你还不得不每天都做。萧瑾难受了几个月，终于想起了被关起来的大哥。他起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，他想跟同被大臣挟持的萧定见见面，至于见了之后要干嘛，他却还没想那么远。然而来到冷宫门口，第一眼望见的居然是正从里头走出来的陈泽明。正要扭头退走，那该死的黑甲兵士却眼尖的跟猴似的立刻跪了下来。接下来他想逃也来不及了，只能鼓足勇气来会一会这权倾天下的二臣之一。其实话说回来，他同这位陈将军总共也没见过几面，每次早朝看着那个沉默如铁的黑袍将军那张面无表情的脸，他的惧意就已经油然而生了。更何况此人还是囚禁萧定的第一功臣，萧定那样翻云覆雨的君王也栽在这人手中，这人该强悍到什么程度啊？萧瑾每每想到此处，躲还来不及，哪里敢私下召见，自找不自在。倒是今天这一见，倒意外发觉了此人的安守本分之处，和平日的严肃全然不同。私底下的陈泽明竟然像是一个和气谦让的人，萧瑾百思不得其解。回想起来，倒是萧定给人的压力远胜此人。萧瑾忍不住又偷偷瞥了陈泽明几眼，与他想象中太不一样。陈泽明觉察了，却也只做没看见。 万岁若是要进去探望，请容臣贴身护卫。 萧瑾连忙摇手，却探视萧定的冲动突然减退了，他看起来自在了很多，摆摆手说道： 不去了，朕累了，正要摆驾回宫。 说了这话，又觉得自己太摆架子，语气不够和善，不禁偷眼看了一下陈泽明。陈泽明倒毫不在意地跪下： 微臣恭送陛下。 他的声音平和沉稳，不卑不亢，既无锐利之处，又让人觉得很是可靠安心。萧瑾退了两步，上下仔细打量一番这重臣，突然转身带着小宦官去了。隔了几日，萧瑾正式下旨，准许萧定向善忏悔，赐他佛龛经文等物。恰也是这一日，杜进旦约了陈泽明来自己府上喝酒，两人谈天说地，说古论今的聊了半晌，杜进旦半真半假地笑道： 如今圣意也下了，老夫那经书王爷大可不必闲置搁着了，那上面可没东西。 相爷消息灵通啊。 我也不过是想到从前，颇为感伤，尽一尽心意罢了。若非废帝无德，若不是守奉遗诏，老夫又何必？ 他看一看陈泽明，后者微笑不改，想想也是共同进退多年，这些废话大可不必一再的说。杜近旦沉吟了片刻，用手捋了捋长须。 王爷真信那个人要潜心礼佛？ 陈泽明见他终于说到正题，也敛了笑容看他，静了半晌摇一摇头。杜近旦见他表态，大是欣慰，松了口气。 老夫同感。 两人都沉默一番，对视一眼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